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5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给这儿姓谁啊？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呢，是唐朝的诗人杜牧之先生写的啊。只要一说到这首诗了，这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就说到横槊赋诗了啊。上回呢，咱们这书正说到庞统献连环计，庞统庞士元既不是刘备手下的，也不是孙权手下的，借着蒋干二次过江的机会，跟随蒋干面见曹操，献出了连环计。这时候曹操为什么能听得进去？一个，他的水军确实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在船上在江中一行走，船的颠簸北方的兵受不了，到船上就呕吐，而且死的也可以说不计其数了，水土不服，人不能在船上站着，甭说打仗了。就在这个时候，庞统庞士元献这连环计，这时候曹操至交盈满，正是狂傲之极，而且曹操威才士举，喜欢天下贤士，闻凤雏之名，所以听了凤雏的连环计。庞统庞士元这连环计呢，在三国演义当中是最毒的一条计策啊。咱们好多听众呢，对庞统这条计策呢也有点心里头那个，是吧？这人出主意啊也不能太毒了。历史就是历史，演绎就是演绎，说书就是说书。如果不是庞统连环计，曹操83万人马不能死在长江边。83万啊，战争的残酷性。反正现在我一看这电视啊，我一看一打仗，你甭管哪边说我正义他正义，总而言之打仗老百姓倒霉。谁不希望和平啊？老百姓流离失所，死亡太重，死的是谁 曹操死不了，死的就是这些当兵的83万人马，到最后跟着曹操走的时候，华容道还剩27位。所以说庞统庞士元献这连环计，要没这连环计死不了那么多人。把30条大船50条大船前后用铁索相连，上边铺上板子，您算算啊，这个咱们也甭管咱们数学好赖哈、啊。三国年间到底曹操使这船多长我也不知道，咱们估计一下，就拿他这小船，长度10米、7米、8米，宽度2-3米、3-4米，30条船、50条船铁索相连，连长了以后上边一铺这板子，小的也得够100多平米，大两居小三居，大的也得够200多平米。您想想它得有多少条战船连在一起，铺平了以后在江边这么一码，您琢磨琢磨也得够一小岛，稳稳当当平平昌昌要在上边打仗，曹操的兵将能不乐吗？不晕了，不吐了。可话说回来了，上次咱们说了，如果说庞统庞士元献了连环计，到时候没有诸葛亮借风，借不来东南风，天气变化无常，没有东南风，大火一烧唰的一下排江倒海够奔江南，那庞统庞士元这主意可就出反了。曹操借这机会大兵南下，能够一战成功，排山倒海消灭江左的5万大兵。庞统就是曹魏的功臣，就是江东的罪臣，所以说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曹操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认为没有东南风，败就败在这儿。而庞统庞士元蒋干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想到东南风，也没想到方向问题，周瑜周公瑾事情这一到才明白，一刮这风起脚扫了脸，哎呦烧我。唯得诸葛亮踏踏实实，临江会的时候诸葛亮就嘱咐刘备刘玄德，您回去之后11月20甲子日东南风起，让子龙将军在南屏山下江边等我。谁能利用这么好的大好时机，知天文晓地理，这是诸葛亮说的，身为将帅如果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你用兵干什么？所以说人活在世上，又说起来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可争，说我想来天时，你这天时快来吧，这不是争来的，天时给你就给，不给你就不给。但是天时给的是谁？给的是有准备之人。说天时到了，刚才白先生说了，说王爷坡他为什么现在站这呱呱呱呱呱一说大家伙都服啊，他肚子里有玩意儿，这么点就走街串巷聊大天去，聊天抬杠蹭着学啊，甭管用什么办法把这学问攒到肚子里头了。刚才王爷坡跟我说，说他看着一份资料，说我们这老伴儿啊，解放以后14岁，那时候是7岁，14岁娶杂技会就有他，嘉建国14岁。您说他文化程度没我高，可我问什么事儿我得问他。说记问之学也好，说他从小熏陶也好，这熏陶十分重要，一肚子学问到现在我也没陶干净。陆同堂就每回我往微信上就写这几句，到时候问他这字怎么写，这字怎么写，你含着不含着呢？你高中毕业，我小学都没毕业，你质疑的不质疑的，天天得琢磨两句，那我也得问他呀，这学问怎么来的？熏陶攒的。所以说社会的学问那学起来就非常的重要了啊！刚才一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听三国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跟这老师说，我说你们让他们好好听三国，将来考大学，说中国这四大名著啊，考这传统文化肯定三国占第一， 光你提起三国里如数家珍里边诗词歌赋里边的典故贯穿起来，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了，你拿起书来你看不懂看不下去。为什么人要朗读？古人念诗念书都朗读，朗读就容易记住。说我看电脑，看电脑特别不容易记住。为什么？您看我写一遍，其实我搁这儿，您像这字儿我也看不见啊，就搁着跟定心丸似的。为什么写一遍，写完了记得特别清楚？人得用功。那么听三国，你听得进去有意思。庞统献连环啊，献完连环计，曹操传令下去，立刻让军工营铁匠打造铁环，把船只连在一起。曹操高兴，当兵的战将听着也高兴。借这机会，庞统庞士元要完榜文，曹操给了榜文，盖上曹操的印，拿回去。庞统机灵，要怎么叫凤雏呢？如果说曹操真打败了，我这榜文有用；如果曹操打胜了，我这榜文更有用。唰的一下都过江了，曹操兵将过去了。那时候谁知道胜败啊？现在咱们都知道了。我把这榜文往我们家门口一贴，曹操兵将谁也不敢进来杀我们家。所以庞统很聪明，把这些事儿都干成干净利落，然后告辞走了。告诉曹操，我可以回去。江东好多人都反对周瑜，我把他们都劝降了。曹操很高兴。上回我说，庞统庞士元骑着马，来到江边，甩着离鞍下马，拉着马奔这船。说《三国演义》里没写马，我这么琢磨，曹操那大营离那江边小船也不老近的呢，是吧？曹操派一人，让庞统骑着马。跟着，然后再把这马拉回来，这也不多余，是吧？等下了马，这个兵把这马拉回去了，庞统刚要上船，噌，在那边窜出了一位身手，就把庞统揪住了。庞统，你好大胆！出此下策，就怕收不进曹丞相83万人马吗？这一下可把庞统吓坏了，给我抖了出来了。我可还没上船呢，拉回去就给我宰了。曹操这有高人呢，能够识破我的连环计。回头这么一看，嘿呦，你差点把我给吓死。来的是谁？正是徐庶、徐元直。说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不给曹操出主意。那么庞统献连环计的时候，徐庶也知道了，徐庶藏好了。为什么呀？徐庶得跟他要主意，你烧这83万人马，我也在83万人马之内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怎么办呢？我得找他要主意去。在江边那么一等，没人了，蹭过去，你别上船了。把庞统吓坏了，哎呦，元直你可把我吓死了！你要真把这条计策说破了，那么江东百万生灵可怎么办呢？啊，百万生灵，83万人马呢？赶上俩菩萨说话呢。这边是江东百万生灵，那边是83万人马，这我可就顾不了了，你顾不了了。告诉你，我也在83万人马之内。你也怕死？废话，你今天得给我出主意，让我逃出这火坑。你要不给我出主意，我拉着你见曹丞相去。别去，有主意没有？有，你扶着过来，把耳朵往前一递，粉红，你穿着一粉红袄，这回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了。把计策跟他一说，你撒手，你走吧。徐庶知道自个儿能活了，庞统庞士元登塔把上船，然后水手划船走了。好，第二天曹操大营就热闹了，流言飞起，说西凉马腾韩遂指挥人马打许昌。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要现在就好办了，是吧？那时候怎么办呢？一阵风一阵风就往这刮。曹操大兵南下怕的是什么？周瑜说了，兵家之计其中一计就怕的是西凉的马腾韩遂抄曹的后路，把兵将 差不多全都传开了，有人禀报曹操，曹丞相可了不得了，军营中传开了，说西凉马腾、韩遂指挥人马进兵许都啊啊！曹操可急了，现在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准备夺取江东，我肯定能把江东拿下来了。这时候马腾、韩遂要抄我的后路可了不得，来呀，擂鼓声张，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披挂整齐，众位先生穿戴整齐，鱼贯而入，来到中军大帐拜见曹丞相，然后退了两旁。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营中流传西凉马腾、韩遂带领人马要进兵许都，不知是真是假，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作何主张？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害怕呀，真要把许都给抄了可怎么办呢？现在唰坐动车都不行，多少辆动车也得，那时候还没有啊，得往回跑啊，骑着马光战将回去不行，当兵的没有不成啊，赶回许都可都来不及了。大家伙面面相觑，曹操挨着个的看。这时候徐庶、徐元直溜达出来了，丞相，哎呀，元直有何话讲？自打我来到曹丞相近前，未立过寸土之功，我想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人马，我带领人马够奔大散关，镇守大散关，以挡马腾、韩遂。好，曹操眼睛立刻放出光芒，这位有主意啊，能破八门金锁寨，能既得樊城，我把他弄来，他不出主意，他要镇守大散关，要带着兵将，比别人有主意，他懂兵书战策呀。好啊，那么先生受累了，张霸听令，赞，给你3000人马，陪同徐元直告奔大散关，前去镇守，以挡马腾、韩遂。遵令。呵，张霸心里的痛快。张霸带3000兵，保着走，这儿多乱呢，那儿多舒服啊。所以徐庶、徐元直要这主意，您别瞧这粉红，你穿着一粉红袄，把徐庶、徐元直给救了，把张霸这3000人马也救了。你要按八字这么一批啊，这3000人马该着不死。等徐庶、徐元直大将张霸带着3000人马走了，曹操心中高兴了，踏实了。曹操带着手下文武官员，由打汉营骑着马直奔水师大营，下了马之后登踏板上船，来到中央大战船上，往江中一看，风平浪静，长江啊波涛滚滚。既说风平浪静，为什么还波涛滚滚？您别瞧风平浪静，但是江中有小的波涛，我在江边待过，我看着都害怕。那年上威海，十级大风，把这大浪头冲就起来了，我在这岸边我这哆嗦，他们说连老师您下去照一相，我说我还活着呢。真有下去照相的，把那浪头给你卷进去就没法活，那出都出不来。说水火无情，没事你还往那里钻啊？我离那岸呢还得差着有100多米呢，我不往跟前溜达，他们谁爱去谁去，我这人生来不冒险。你甭说这地儿啊，上中山陵大家伙都上去了，我一看累疼，我在底下给你们看堆儿得了，我连头我都不抬。我看了半天他啪啪，我说我是吧，所以我这人不太爱旅游。头一回上美国，你说到美国到影城，好家伙，那什么玩意儿多着呢，我们老伴儿跟我侄子玩去了，我在底下给他们看堆儿。我侄子说的姑你哎，你们累得哼， 你们瞧瞧吧，一惊一吓的，啪，这车那么一撞，好能撞死，其实是假的啊。我在这待着挺踏实的，我来瓶矿泉水一喝，一会儿那蜘蛛人那时候正眼，这蜘蛛人蹦蹦蹦出来，我躲上，我不跟他照相，我跟他照相，我也不知道我哪天活到哪天呢，是不是？说我跟他照一相，我多活一天，我天天给老给他照去，我先照个一天半吧。所以我这人呐，有时候真是。这些乱七八糟事什么都不想，可能跟说书有关系，就早琢磨这书，琢磨我也怪累的，是吧？咱们还得说咱们三国吧。曹操心情很高兴，风平浪静，虽然是冬天，但是南方的冬天跟北方的冬天不一样。曹操站在中央大船之上，往四外一看，马步军大营分成四阵，应当是五方大阵，曹操就把中央大营立在水师大营中央大战船之内。所以再看水师大营也分成四方，自己站在中央大船之上，正是中央戊己土这个地位。来呀，将大旗立在此船之上。就这一句话，当中间立起帅字旗。曹操来回走了几步，在当中间居中而坐，往旁边一看，谋士许攸，谋士程昱，二位先生，今天何日？启禀丞相，今天11月望日。哦，今天11月望日，好啊。天色将晚，按我的话备下酒宴，备下君乐，今天夜里月明之时，老夫要在中央大转船上与众军痛饮一番。好啊，丞相，太好了。11月15，您记这日子，望日。初一是朔日，15是望日，还有5天。11月20甲子日啊，曹操就没这么高兴了啊。但现在曹操不知道，谁也没有后眼。曹操传下命令，然后曹操休息，那底下人可就忙活开了。您想想，这么多文武官员，曹操带来多少战将，有名的战将、副将、牙将，加在一起得有几千员战将，能够提到位置上，到中央大战船上陪着曹操喝酒的，起码也得有几十位。再说文官，曹操手下这些谋士，这些文职官员，还有曹操带来的类似蒋干这些人，陪着曹操要在此处喝酒，也得有100-200位。马上准备酒宴，就等着曹操坐在中央大船之上，文武官员到齐了，在月光之下，要在中央大战船上曹操会宴文武权臣。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